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欢迎大家收听 IBHK。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天文台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那老公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至11点，迎熙怀想曲。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前线警务人员话，警队资源唔够，令佢哋要将工作带翻屋企。 乜咁闷噶？梗系闷啦，听新闻都要听有 feel 噶嘛。 乜嘢叫做有 feel 先？ 你乜都冇理，净系记住逢星期六晚上7至8点，听实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你就会明噶啦。 新闻炒冷饭 ，Kelvin、余嘉允、Andy。 喂，新时段新节目喎，系咪？ 系啊，嚟到晚上9点钟嘅新闻炒冷饭，好啦。咁咧，我哋嘅时间就以往系星期六晚嘅7点啦，但系而家就转咗做晚上嘅9点钟啦。唔知各位听众又跟唔跟得上呢？ 系，我相信都会嘅。咁9点钟、哦、都系黄金时段啦。 啊、 我哋呢个时段9点至10点钟，平时你睇紧啲咩 TVB 嘅剧集呢？ 我通常就唔睇 TVB 嘅。认真啲嚟讲咧，我应该系好多年都冇睇 TVB 啦，即系咁样。 咁多年都几多年到啊？大约冇啦。 其实我就中三开始就冇睇 TVB 噶啦。 哇！系啊，即系你睇下而家 TVB 啲质素咧，啲小镬鸡先睇噶咋。 每况愈下咁啦。 系啊，但都仲记得一下啲剧集名嘅。 好， 八点嗰套叫咩？大药方啊嘛。9点半嗰套就叫做乜鬼叫做咩使徒行者， 系啦，你都跟得几足喎、 啊。咁屋企人都焗住要睇噶嘛，样都听到下个节目名叫咩嘅。 咁今日咧就 Andy 同埋 Kelvin 就唔再喺直播室咯， 我最踢走佢啊！耶！ 咁又唔好讲话踢走，即系大家有唔同嘅工作啦， 大家有唔同岗位啦。 系啦， 我哋而家就正式成为咗啲新闻炒冷饭嘅新主持啦。 系啦，咁就佢哋虽然人唔喺度啦，但系精神一样会长存嘅。 好啊， 咁啊，继续介绍多次啦，不妨就我系 Johnny。 好，我是阿 Hims。 好，咁阿 Hims 今个礼拜其实都风风雨雨啦。 系啊，真系我突然间咁轻松又变到咁凝重，做乜鬼咧 ，Johnny？ 咁就即系其实呢个礼拜就有单新闻都围绕咗我哋成个礼拜啦，可能唔止添，都成10日都嚟紧咯。 十日啊， 系咯， 我觉得就陆续有嚟噶， 就系、是、呢个罢课再加占中， 占领中环或者占领金钟或者占领旺角铜锣湾。诶、欸， 等，其实都唔系呢个名称啦。占中呢家下经已冇人讲，而家讲紧系咩？讲紧嘅系 动系咪？ 雨傘革命啊， 系喎、啊，今日就应景啦，着住、啊、黄色衫。 其实啊，占中即系雨傘革命系点嚟呢？就系、是、其实你知唔知点嚟啊？ 雨傘革命系咪都系啲外国传媒话就话咁啫？我都香港人唔会咁讲嘅。 系外国传媒讲起先嘅，但系点解会用雨傘嚟到代表我哋香港呢场争取民主嘅运动呢？其实有一解嘅，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喺示威嘅时候咧，对抗一啲警察嘅冲击啊，咁佢哋有好多时候会喷胡椒喷雾啦，咁我哋示威者好多时候就会点咧？就会拎把遮出嚟挡住啲胡椒喷雾噶，咁所以咧，哇！喺你试想象下，几千人大家都拿住把遮去挡胡椒喷雾嘅时候咧，嗰、那个画面系几鬼死咁震撼。咁所以外国传媒见到咧就话：咦，点解香港人示威会咁多雨伞嘅咧？咁就俾咗个称呼，我哋叫做雨伞革命。 系啦，咁就我其实睇到礼拜日嗰个直播嘅时候系。我是很想喊的那时候， 是 我是看到这些画面呢，我是跟我最 close 的人讲，其实都真的那刻我是不知道我要跟他讲什么，因为我都大家看到这样的场面呢，我都真的希望是尝试安抚大家那个心情，但是其实我打过去我其实都是想他安抚我。是 是 啊， 这个礼拜你都有好几天在占领的场地，是不是？ 其实今个礼拜知道危险之后，其实少了去的，上个礼拜多一点的，是罢课那段期间我是活跃些少的，那都会是有几日啦，在放工之后就即刻吃完个饭就赶去金钟天马南那边，就去看看啲学生，看看啲咩需要帮手咁啦。而今个礼拜呢，我就我身上胆啊，我就真係喺国庆日就嗰晚就瞓咗喺金钟嗰边嘅， 过夜添啊， 系过夜啊，冇错。 好咁勇敢， 我其实我唔觉得自己好勇敢咯，我就系其实我认为自己系有啲傻气咯，或者咁讲。 咁其实你喺即系我哋呢个占领嘅几日里头咧，你都经历咗好多嘢啦，你会唔会有啲即系？难忘的见闻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其实是的，其实即是我那天是由下午四点钟就留到去当日朝头早的大概七点半左右，那我那天都挺癫下的，七点半就吃完个早餐就即刻要跟家人去 family day 的了，去了全日的了，所以我之后过去到三号呢又要上班呢，个人是散了咁滞嘅， 咁啊，梗系啦，即系你公司容唔容许你罢工噶？ 咁啊，你想唔想你自己间学校嘅 staff 完全停晒工啊，熄晒电咁样啊？ 咁啊系，每个人都有个岗位都好紧要嘅。 啱啊，系啊，即系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工作个岗位好紧要啦，即系我哋其实即系希望去为学生提供到一个合适的服务咯，同埋都想即系确保学校嗰个运作安全，俾到佢哋能够有一个合适嘅环境俾佢学习咯。 系， 咁系啦 ，Johnny 啊，你自己有啲咩想讲啊？ 我就首先咧，即系我都去咗好几日嘅，咁尤其是其实每一日咧去嘅时候，不论系旺角啦、金钟，甚至系中环以及湾仔咧，都经常见到一个情况，就系好多示威者。即系大部分系年青人啦，系会自发咁样到处收集垃圾。你 都有做 过， 我有做过，因为 系 系、啊， 你有做系， 我有帮手咯。不过我唔系搞拆嗰类嘢啦。 咁其实我见到香港嘅新一代其实好自律啊，即系会系到处收集垃圾啦，都仲未止、啊。收集完垃圾之后咧，仲要分类埋添、啊，即系例如系分开胶樽啊一盒咁样，另一盒就系纸啊纸张，咁另一盒咧就系唔能够燃烧嘅咁样，即系 系咯，总之有得回收嘅，咁就攞咗去即系收集啦，其他就大家集中处理，就同一个垃圾桶度抌咗去啦。 咁其实都睇得出我哋新一代嗰个环保嗰个精神咧，系越嚟越有进步啊！ 其实我觉得其实以前示威都有呢啲嘅类似嘅情况咯，即系譬如话七一 大游行的时候呢，咁我都有留意到有啲Facebook group 啦，就有啲自发性嘅网民就组织咗一啲嘅行动啦，就收集啲垃圾嘅，係啦。咁我都想即係喺度表扬呢咁多日嚟喺嗰度负责帮手收集垃圾嘅，帮手去做物资站嘅，係啦，仲有好多辛辛苦苦疏导人流嘅狗刹啦，係啦。咁真的我们想在节目上向你致敬， 是即如果没有了啲斗刷或者執垃圾的义工的时候，那我们的示威集会，这么多人的示威集会呢，就未必可以进行得那么顺利那么成功了。即刚才就讲到话罢工啦，系咪先？咁咧，其实喺呢个礼拜咧，因为警察嘅暴力行为，有不同嘅行业咧都系会决定发起罢工嘅，例如系教协咁样啦，佢又发起全港嘅教师罢课罢教嘅行动。咁你嗰间学校又会唔会？即系你喺学校度工作噶，咁你喺学校度会唔会有见到老师罢教嘅情况咧？ 我有噶，有噶，其实有噶。咁就亦都佢哋会offer 咗一啲嘅補課啦，咁會俾翻啲學生遲啲會上翻堂嘅。 為數多唔多呢？ 為數方面啊，我就唔係好清楚喎。我諗都有不下都手指數得曬個咁多個度啦， 都唔係好多 喎。我想可能我哋学校的气氛冇你记嗰间咁浓厚啦。 其实我那间都不是话好浓厚，不过都有十位八位的老师咧系罢教。咁罢教会点咧？咁我哋当日咧好多同学就翻到去啦，咁就咦发现到门口啦，都先至贴张纸出嚟话边个边位老师咩咩班咁就 cancel 啦，今日咁样。咁我哋就行一趟要翻屋企，但系我哋同学咧都冇怨言嘅，因为我哋明白佢罢教背后嘅理念就系支持我哋一班学生去争取一个真嘅普选。咁除咗教协之外咧，仲有不同嘅行业都有发起罢工嘅，例如系一啲运输业啦。其中一个太古汽水厂就接近300名员工咧系罢工以及系按章工作嘅，咁亦都有社福界啦，近2000名嘅社工咧系出席喺理大理大举行嘅集会系罢工嘅， 系咁都真系几多人系即系不惜牺牲可能佢哋嘅工作啦。 其实传媒行业都有份罢工，就系一间著名嘅广告公司。就是國際知名的廣告公司麥肯，他香港首席的執行官黃光瑞就聲稱反對我們的政府武力鎮壓和平示威的人士，就認為當時的情況根本跟戰爭沒有兩樣的，所以他就發一些短信給員工，就說如果你們翻唔翻工？聽日翻唔翻工咧，就由你哋員工自己決定。就話如果有啲嘢係比工作更加緊要嘅咧，公司係唔會責備或者作出任何嘅懲罰咁嘅。 係，都真係好開心啦！聽到有咁大間嘅廣告公司肯願意作出讓步啦。 係啊， 我亦都即係睇過一百毛咧，都有即係實施呢個咁嘅措施啦。咁又俾員工自行即係決定上唔上班啦。咁我都觉得都是辛苦了他们的，其实 因为罢工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来的嘛，即是每个人自己的独立思考底下的决定，即是不能够说你间公司说罢工那其他员工就罢工，即是每一个人的决定。那如果上即高层给回个决定权在每一位员工手上呢，我觉得是好的，即是这样。 是，那都真是好，即是好开心啦！听到有呢啲咁开明嘅老细啦， 有一样嘢你估唔到嘅，就系连码头工人咧都一齐加入罢工嘅行列。咁嗰位工友就表示咧，码头工人系有15分钟嘅休息时间啦，加下同埋又可以落机去厕所。咁全靠就系一年几前咧，学生企出嚟为呢个工人咧系共同咁样争取嘅。咁而家咧，咁工人就话，而家咁嘅情况就要为学生企翻出嚟，保卫我哋同埋声援一班学生咁话， 真系好感动。 系啊， 其实即系香港人嗰个互助精神系好，即系好浓厚。我哋都希望系喺长抗争中，我哋能够将我哋嗰一个固有嘅即系平时嗰种生活方式啊，咁我哋去保存落嚟，咁先系香港啊嘛。 我其实真普选不是只是在政治那个制度上做一个改革或者怎样，而是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这样的政制能够可以改变到或者是保存到现有所即系整翻我哋拥有嘅 核心价值， 好系话好重要嘅嘢啊！即系核心价值啦，就系人与人应该点样样去相处，有冇呢一个诶、即系人性喺入面咯？其实即系其实我唔想好似大学咁咯。 其 实都系 今次嘅示威行动都体现到香港其实系团结嘅。即係某程度上， 點 嗱，因為 啊，有個反佔中嘅，你話 呢啲就唔講住。咁其實就以往其實係支持佔中嘅都會有內控嘅情況啦，即係例如係又有好多黨派會指責佔中啊，咁亦有學界又互相不信任啊。咁其實今次我睇到係大家窗口一致對外啦，係一齊爭取一個香港更加美好嘅未來。咁喺罷工方面咧，仲有一個行業我係漏咗提及嘅，就係、是、一個醫療界咧，亦都係義不容辭、當仁不讓咁嘅參與罷工。嗱，有私人執業嘅家庭醫生鄭志文咧，就發起罷市。點解為之罷市咧？就係淨係為求診嘅市民咧診症，但係就唔會收任何錢嘅，呢、這個就係佢所講嘅罷市啦。即係診就照睇，但係唔收一分一毫，就話表達對集會學生嘅支持，以及對政府粗暴對待和平示威者嗰下不滿嘅。 係係係，咁都真係好多人係真係支持佔中呢件事啦，但系反佔中嗰啲，你覺得又點睇咧？你啲過去呢幾日嘅行動咧，越嚟越猖狂，甚至喺旺角當街當巷劈人嘅、哦，甚至有女士非禮添嘅、哦，有學女學生係。咁你點樣睇啊？呢啲咁嘅事， 其實我就覺得首先係好離譜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一班示威者係和平集會噶嘛。你突然之间揾几个疑似黑社会背景咁嘅人，又或者一班好似维园阿伯咁嘅阿伯咧，就冲埋嚟殴打我哋啲学生啊，手无寸铁嘅市民。咁有啲仲睇新闻片，亦都有所见啦，就系打到爆晒光嘅，即系流蚊饭嘅，系咁飙系咁飙嘅啲血打到，哇！我谂即系其实我哋做紧咩事啫？我哋为香港争取一个更加好嘅未来，更加公平嘅制度啫嘛。唔通咁都要俾人打到爆光咩？即系咁样。 其实呢啲暴力咧，我哋都希望系即系作出呼吁啦，真系小心个人安全啦，都系嗰一句。因为我哋睇到个情况，其实都越嚟越系失控， 系、啊、 越嚟越系唔会知道下一日会有啲乜嘢更大嘅事情会发生。 越嚟越猖狂啊！嗰班狂徒咧，我够胆讲系狂徒啦。咁今日其实睇新闻嘅时候，又发现咧有一位阿伯咧，其实好离谱咁出动呢个传说中嘅揸波龙爪手，即系呢招咁嘅上乘武功去袭击一个女学生、哦。 系啊， 系啊，咁就真系。就算被镜头影住咧，佢都系唔收手嘅，直接就冲埋去单手系咁摸埋佢一个女学生嘅胸部度，系要摸到一下先肯收手，真系非常之离谱。咁、那个女学生当堂就大叫非礼啊非礼啊非礼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哇，光天化日底下居然有咁样样嘅情况出现，究竟香港都变咗一个咩嘅地方呢？咁样。咁除咗非禮之外咧，仲會有一啲反對佔中嘅人士咧，係會攞把刀出嚟。哇，刀喎、啊，大佬唔係棍喎、啊。 點解佢哋要攞刀咧？ 佢哋攞刀咧就係嚟拆我哋佔中人士 set 起嗰啲路障。咁我哋 set 路障嘅時候，好多時候會有啲索帶咧去索住一啲路障咁嘅。咁佢就攞刀嚟切嗰啲路障啦。咁当记者都觉得奇怪，就问佢：喂，你反对占中还反对占中啊？点解会话带把刀出街嘅？咁样你知唔知佢点答啊？ 佢点讲？ 哇！佢嗰个答法真系非常之过瘾噶。佢话咧，佢非常之咁中意食非常之咁中意食生果。咁去到世界各地咧，都会有把刀旁身嘅，咁方便咧去随时随地咁样去切西瓜啊、剥皮啊咁样。系啊，系咪好奇怪先？ 喂，镜头咁样影住咗噶，喂，咁系咯，即系我哋人系咪西瓜先？我哋个头有个西瓜， 我哋隻手又係啲咩啊？啲蘿蔔啊，啲青瓜咁樣係咁。 哇！佢真係毫無廉恥，講大話眼都唔眨咁樣去解釋點解攞把刀出街。哇！我真係睇到，哇！當堂真係嚇一跳啊！然后当然得啖笑啦。 即系歪理又满天飞啦，其实谣言都系噶，即系我哋都收到，即系几日前啦，都知道系有个 Facebook 嘅谣言啦，咁后来证实系假嘅，就系、是、有人就喺 Facebook 度 post 咗啦，喺即系诶乐敦寺医院咧就因为有啲即系妇人啦，系啦，就佢哋要生仔啦，系啦，落盆啦，咁临盆啦，咁就要车去医院嗰度。咁但系其实喺乐敦治医院系冇妇科噶，系冇即系一个 area 或者系嗰 section 系俾佢哋去即生个 BB 出嚟咯。即系你有冇听过啊 ，Johnny？ 有啊，好似话即系政府就唔知边个啦，唔知系咪政府就话我哋占。即系占领嘅行动咧，就令到一啲大肚婆就唔能够准时生仔咁话喎。 系唔话准唔准时啊？而系能够安全咁样让俾佢临盆啦。 咁其实呢单嘢系咪捏造噶？ 其实 砌我哋生猪肉咁话咯。 其实已经系噶啦，你已经证实咗。如果话你唔会喺节目度讲噶，我哋希望喺节目度我哋讲紧啲嘢系证实咗嘅，系等大家能够清晰了解到成件事嗰个过程嘅。咁所以就我哋先喺节目度够胆讲嘅啫。 系，咁其实你刚才提到 TVB 啦，咁其实我都有少少见闻系关于演艺界嘅，咁就系一向演艺界嘅演艺明星啊，即系对于一啲政治嘅事件都会系采取一个漠不关心咁嘅态度啦。即系有艺人就话我讨厌政治啊嘛，即系政治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讨厌噶嘛，系啊。咁其实今次唔同、啊。今次有好多位演艺嘅明星咧，都一齐出声就支持一班学生，而且系谴责警方使用暴力。 我听到连张家辉都要讲埋一份、哦， 系咩？张家辉又有讲埋一份啊？ 系啊。 好，咁其实我就揾咗一啲会支持到集会咁嘅艺人啦，咁就讲下佢哋系边个先。咁首先当然唔少得嘅系何韵诗啦。咁计何韵诗之外咧，就有迪尔达，吸啖气先，因为个 name list 都好长下噶。就话 有地讲下啦，最出名嗰几个， 郑中基啦、陈慧琳、梁朝伟、周润发、谢安琪、黄冠中、郭文辉、赵石之、文恩晴、黄秋生、蒋雅文、阮兆祥、梁荣忠、杜文泽、洪卓立、森美、I Love You Boys 嘅两位主持、蓝奕邦、欧锦棠、高海玲、黄美琪、蔡少芬、蔡国威、何韵诗、黄晓明、叶蕴仪以及蔡永恩、龙小菌。哇，真系好多人啊！ 系啊，我都想即系更正翻先啊，唔系张家辉，系梁朝伟嘅， 系梁朝伟。 我按翻个 list 先至清楚，因为头先我系冇望到嘅，系啦，更正翻先。 即系其实喺网上面都睇到杜文泽 Facebook 一个 status 啦。 其实杜文泽一直都有跟开嘅， 系啦， 佢讲嘅嘢都系非常之好串之余系真系。即係講翻即係一啲正常嘅嘢啦，有啲有良知嘅説話啦。 咁佢最近都有個 Facebook 嘅近況係幾有趣嘅，咁佢又咁話喎，佢話當邊個都夠膽得罪嘅杜文澤出聲嘅時間咧，你又唔使擔心嘅。但係當邊個都可以同佢影相嘅周潤發都出聲啦，咁你就要小心咯喎。咁當咩都唔講嘅梁朝偉都出聲嘅時候咧，你就大件事啦，即係咁講。 是啦、 真是一针见血啊，这个近况可以说是。 没错，所以这件事真是香港人你不可以再是这样扮睡觉。你扮睡觉的话呢，就将会香港是很快会慢慢即被一些即权贵去侵蚀。 要醒一醒了嘛，香港人。 是啊。即系要都要讲翻句嘢啦，大家都系。 咁其实点解会引起咁样程度嘅公愤呢？其实就因为喺礼拜日嗰日咧，唔知道你喺咪在场啦。咁警方咧就施放咗87个弧嘅催泪弹。 我其实系喺嗰边嘅，但系我就佢未发催泪弹前，我好彩走咗。 哦，咁其实我亲身喺当时喺下角道同埋嗰个。 即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对出的那条路。咁当时系睇住佢六点几嘅时候咧，发第一个催泪弹嘅。咁当时其实我系好震撼嘅，哇！第一次咁大仔见，哇！原来好似放烟花咁放嘅，喺空中系会有火花啦，然后落地即刻系咁喷白烟嘅。 啊，所以咪国庆嗰个烟花咪取消咯，真系。我哋 系啊， 我哋 已经睇够啦嘛，87枚啦，仲睇唔够咩？即系咁样。 我哋其实都惊佢再唔再放，因为咧，我哋前几日都睇到系警方尝试透过即系一啲办法啦，譬如话运送食物咁嘅原因咧，就想即系进入会场嘅。我唔否认，其实我觉得系都需要嘅，因为入面嘅警员都系俾示威者困住咗嘅。 其实做法，其实警方嘅做法系好卑鄙嘅。首先佢点样咧？佢系用一架救护车啦，咁就同示威人士讲：喂，有救护车啊，有白车、哦，你哋唔让路，点得噶？ 嗱嗱嗱，我就咁讲啦。系，其实即系我自己咧，就认为件事咧，其实都唔系我哋一味去咁样估就系嘅。因为呢我哋都唔知实情，其实即我哋都唔希望喺节目度做一啲任何揣测，令到啲听众感到恐慌啦。 但唔系啊，但其实咧呢单嘢系有片睇嘅。当其时咧就系、是、一架白车，咁啲示威群众哇见救护车、哦，可能人命关天，咁啊让路俾条俾架救护车行啦。啊，点知喺救护车后面竟然跟住两架大大架嘅警车，跟住救护车嚟驶入嘅。即係咁樣，即係警方其實係用一架救護車去引誘啲示威者開路俾佢，然後就乘機有警車運送物資俾政總入邊嘅警察。咁當嗰啲物資有咩咧？咁啊，橡膠子彈啊、催淚彈咁就梗局嚟啦。咁或者有其他， 冇咁講，冇咁講，真係。 唔係，其實影到㗎啦，係啊，唔使包底啊，我哋有相為證，呢啲唔講得少，亦都即係。讲唔到大话嘅呢啲，即系 我就唔希望节目度引起啲 唔会啦， 呢个恐慌啦， 出晒街，我哋都竟然系姗姗来迟噶啦，报道呢啲新闻。 系因为我哋做好多香港人系唔愿意相信真系有呢啲事啊， 算啦， 即系我想尽可能讲件事就圆滑啲啦。 其实我都好想说服自己去相信，继续去相信香港嘅警察系仲会秉持公义嘅，但系一啲影片。相片甚至是我自己亲眼见到的东西呢都是令我去失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的。 嗯， 其实有位副警就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一个辞职的感言，那段感言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能够将小时候的两个梦想职业同时实现，曾经我亲手将几个罪犯绳之于法，我感到无上咁嘅光荣。但系今晚我打电话俾我上司，辞咗呢份副业，因为我唔想成为其他人嘅政治工具。香港人坚持信念，代价可能好大，但呢度系香港，系会成功嘅。咁其实即系 我都觉得真系好伟大啦，佢做呢件事。其实即系佢系唔希望有更多人受害，佢先至。去做呢樣嘢，或者都我哋都唔知佢其實辭職嗰個原因係咩啦，或者佢真係退休都未定咁樣，係啦，我哋都好難講啦。咁就希望即係希望呢位 其實唔係退休，其實佢講得好清楚，佢就話唔想成為其他人嘅政治工具。呢樣我諗呢樣嘢係過唔到你自己良心嘅一關。我諗我哋每個人都係一樣啦，工作嘅時候揾錢係重要，但係一定要過得人過得自己。要问一问自己良心，究竟咁做系啱唔啱噶？咁样，咁所以有一首歌就系新青年理发厅嘅《一厘米》。咁呢首歌系讲关于警察嘅故仔嘅。咁我希望藉住呢首歌嚟够唤起我哋香港28000名警察嘅良心。 系， 好， 好啊，请收听。 选择了违背了意愿，因为人总要努力求存。我将双手沾满了鲜血，放下了尊严，与他的距离就只差一寸。听到呼 呼喊声带着的提示，当初的良知已经越飘越远。即使有一刹那犹豫，想走进人群里面，但我给了一个借口自己，这样改不了历史。当天那个小子，今天为了成就别人故事，最后连自己都消失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就只差一厘米的距离。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见你。出卖了灵魂，也输了自己。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半，天文台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有前线警务人员话，警队资源唔够，令佢哋要将工作带翻屋企。 乜咁闷噶？梗系闷啦，听新闻都要听有 feel 噶嘛。 乜嘢叫做有 feel 先？ 都唔好理，正记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实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你就会明噶啦。 好，翻到嚟星期六晚上9点半嘅时间啦。 好啊，翻嚟啦，继续啊，我哋 又系新闻炒冷饭嘅下半场啦。 好啊，我哋继续啦。 好，咁刚才就讲咗一大堆关于占领运动嘅，即系雨伞革命嘅新闻啦。咁、其实仲有一单新闻咧，都系近日几热烈嘅，都系几受人关注嘅一单新闻，就系、是、啊，香港警察对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嘅一啲暴力行为咧，唔止引发到我哋香港社会嘅公愤，连国际咧都开始有关注啦。嗱，一个国际最大嘅黑客組織匿名者，就佢嘅名叫匿名者。 哦，系。 咁就透过新闻网咧发放一段接近3分钟嘅宣战影片咧，就向我哋嘅香港特区政府挑机咁嘅。咁片中咧包括日前示威时候香港警方系咁放催泪弹咁嘅影像啦，亦都有警员粗暴拖行大学女生咁嘅片段。嗱，咁匿名者呢个组织咧就声称全球黑客都会帮助香港争取民主嘅，并安慰香港人就话啦：你哋嘅战斗并唔孤单嘅。咁咧佢更加批评香港嘅警方喺日前咧就不人道咁样使用胡椒喷雾啊、咁催泪弹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对付手无寸铁嘅示威者，就发动呢个 Operation Hong Kong 嘅网络战啊！ 是点噶？佢系想入侵政府嗰个政府网站，系咪想瘫痪佢？系咪想瘫痪佢，定系点噶？ 咁其实据讲咧，今次嘅由匿名者，今次嘅呢个网络战争咧，就系由匿名者喺巴西嘅分部咧宣战噶。咁佢其实就系使用一个DDoS 即係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咁嘅方法啦。嗱，我真係唔係咁清楚呢啲咁嘅電腦嘢，不過佢個名字就係咁樣。嗱，咁佢就話用呢招咧嚟到癱瘓目標嘅網站。咁黑客琴即係前晚啦，就已經成功入侵咗接近十個唔同嘅本港私人公司或者係機構網站啦。咁當中啊，包括香港中華廠商會嗰個主辦嘅工展會官方網站啦，黑客又將部分嘅頁面咧就換為呢個黑客辱罵特區政府嘅宣傳網頁噶， 係都係用英文噶嘛？ 係啊，係啊， 係。 咁其實黑客佢嘅主力攻擊目標咧，其實係接近50個政府部門嘅網站，咁當中當然啊有警務處啦，呢啲走唔甩噶。咁律政司啊，咁機場啊，亦都係目標之一。咁另外有三間傳媒嘅網頁咧，亦都係攻擊名單內嘅。咁包括一間電視嘅台啦，咁一間電台及一間報館。咁為傳口道，我哋唔提名啦。係。 係咯，咁我聽我都幾愕然啦，因為我冇諗過係。那個黑客會做了很多事啦， 即估不到我們香港即是這麼細埃的地方都能夠影響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是的， 是吧， 是的。不如我們即說回我們自己是誰先啦，是的，我是阿謙， 我是 Johnny， 是的， 好， 那我們 說那繼續啦，唯有那其實我們講了一宗這宗雨傘革命的新聞這麼久，都是時候講一些輕鬆一點的新聞了。不過在之前我有一個最後的感言，對於雨傘革命就是這一場革命，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們一開始發動時候的理念，就是勿忘我們的初衷。我們的理念是爭取一個真普選，爭取一個公平的制度，而不是要誰下台，而不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是这个都是一般香港市民都希望想真是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future， 我们希望有。 我们去集会不是踢球，不是烧东西吃，不是开嘉年华，不是锄地。我们是争取一个公平的制度，一个真普选的制度。希望即我们香港人不要忘记我们的初衷。好。咁讲完呢啲咁沉重嘅新闻，又系时候讲翻啲轻松啲嘅新闻。 太好啦！你知唔知啊？日日都俾 Facebook 啊、动新闻啊，都轰炸紧我个头咧。我都真系想脱离一下香港嘅。 咁有时都要睇啲轻松下嘅新闻啦，即系俾自己能够放松一下咁样。 都唔系咩新闻嚟噶啦，其实每个读紧大学嘅或者专上院校学生都会面对一啲类似嘅抉择嘅，都系。 譬如系我咁啦， 系咯，咁有冇谂过尝试去做交流生咧？ 其实我就冇嘅， 冇啊， 系啊， 点解啊？你觉得香港好好啊？ 其实我觉得香港都几好啊， 嗯， 系因为同埋我就好少去旅行嘅。 是 啊，因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比其他即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哇一个月起码去一次旅行， 去欧洲啊， 是咯， 去下其他地方，去美国啊 LA 啊， 即是环游世界感款的嘛，接近是。 我不是至于那么太疯狂了，是 啊，那特别是一些女仔啦，那如果不去旅行啊，仿佛好像要去死那样的。是啊， 那正常啊，是啊。 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少去旅行咯，那阿 Hims 你又是不是呢？ 我自己啊。我的 dream 的确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我是在海外就留学完回来香港啦， 是 的，就是都很向往回以前就是在外国生活的日子的， 是 的，我在外国的时候呢都是会喜欢在放假的时候就会去一些 road trip 啊， 哦， 因为我没有车牌啦， 我以为你会回来香港探亲这样添。 吓，咁唔系探亲噶啦，翻嚟系啊，我好少，因为我读书期间好少翻嚟啊，因为我个人就真系几中意去玩嘅，喺嗰边系外面世界真系多好多嘢玩咯， 系， 咁又所以我系喺嗰边都留咗一段时间啦，系啦，咁我就住喺澳洲嗰边嘅，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喺，咁亦都即系多多少少都有见到好多喺。那边即系喺度打拼紧嘅香港人啦。 啊，咁奇怪嘅，人哋话澳洲好晒噶，啊点知阿谦你又白白净净咁款嘅？ 哦，咁因为我自己就比较系 追讀書多啲啦、哦。 我以為你話中意做 facial 添。 哦，唔係，我自己就對海灘反而就冇乜特別大興趣。 嗯， 係啊。 即係聽人講咧，以前有啲同學會有濕疹嘅情況咧，咁啲老師又話：喂，唔啱你，不如將來去澳洲讀書啦，咁曬兩曬，可能啲皮膚會好啲咧。即係咁講笑嘅。 冇啊，曬啊，皮膚癌啊，我見啲紫外線好犀利㗎。 唉，搽太陽油咯。咁其實啊，一班年輕嘅壯男去到沙灘都唔係為咗曬太陽㗎啦，有時係睇其他曬太陽嘅女仔啊嘛。 哇，咩咁 嘅？係咪咁講先？ 咁啊，啊唔係咁啦， 係 啊， 犀利，正人君子啊，果然 係。系啊，我都系想即系影下相啊，去即系感受一下大自然嘅海风啊，去即系感受一下即系自己一个人或者系同大自然相处嗰种感觉系点样样咯，系一个好少有嘅经验嚟噶，我谂喺香港系好难有咯。 系咁，其实香港嘅大专生或者大学生。是不是会有机会能够是去外国交流这样呢？ 喂，其实是的，咁即系都即系以我所知啦，通常大专生咧都会有一至两个 semester 啦，咁就可以有机会去出去做交流生嘅，咁有啲course 咧，咁啊其实可以做呢个 credit transfer 嘅，即系嗰边读完咧，咁啊可以喺翻香港嗰边就。substitute 調咗佢部分嘅科目嘅，咁就其實即係佢唔會浪費咗啲時間，就再出咗去外國咁樣，就翻嚟繼續讀咁樣咯，唔會嘅其實。咁一個咁好嘅機會啦，其實你身邊會唔會有啲同學仔啊，或者識得嘅人都有去過做交流生咧？ 我識得就比較少，但我相信咧，唔翻學校都未必一定係學唔到嘢嘅，就好似你咁。你所講咁，即係去外國交流啊，咁其實學到好多嘢嘅。正如我哋嘅中學生以至大學生罷課一樣，雖然唔翻學啫，但係一樣係學到好多嘢噶嘛，即係咁樣。 唉，咁啊，今年係學到一啲好特別嘅功課啦。 係啦， 真係。 咁通常啊，香港嘅大學生去交流，多數邊幾個地方會比較熱門呢？ 交流嘅話，咁肯定係英國同埋美國噶啦，走唔甩噶啦，呢兩度係。咁始終即係我哋都係英國以前嘅殖民地啦，咁始終對英國都係有情有獨鍾嘅。中意地方我諗熱門嘅喺 London 啊，Manchester 啊。 哇 ，Manchester 呢個好啊 ！Manchester 做咩睇波啊？你想？ 係啊。 聽到就啊，好似反應咁嘅，點解你？喂，係㗎，真係有你中意睇波睇英超嘅話，咁若果你去 exchange 嘅話，咁你都好興奮， 係啊， 鼓勵都 興奮到不得了。 睇到佢哋嗰個球場係真係 求其攞佢兩三個簽名之後翻香港賣啊，都賺翻筆啊嘛！ 哇，你咁都有嘅。系啦，美国嘅话就即系 NBA 啦，如果你中意篮球嘅话，系啊，即系 洛杉矶嗰款 系 嘛？ 系啦，洛杉矶啊 ，New York 都有很多 team 你可以睇、其实出到国咧，我哋接触得到嘅新闻，多数嘅体育新闻比较为主嘅，会讲下啲football 啊，会讲下即系 soccer 啊，又会讲下其他啲嘅赛事咁啦，系啦，咁都真系喺外国体育方面咧，就唔会好似即系香港咁啦，一味得个赌字唔系嘅，真系享受其中嘅系。咁我自己讀書嗰陣咧，都有玩過好多類型嘅 sports 咁樣啦。 你玩邊款㗎？ 試過玩過 fencing， 我學咗兩年咯，斷斷續續兩年咯，加埋都有。係啊，都嘗試揾下睇下有冇機會喺香港學咯。因為嗰時我都係喺大學嗰啲recreational course 上面學到翻嚟嘅，係啦。 咁其實即係根據你嘅觀察咧。一般學生去交流的原因是什麼呢？ 交流我想都是好像我以前出國的想法一樣，我想去見識多一點咯、我覺得自己有很多地方是很缺乏，很不認識這個世界咯，很想是出去外國，想給自己有多一個選擇啊，或者令我能夠在我自己那個生活裡面能夠了解多一點自己咯， 系 啦，咁有好多原因嘅，系啦，呢个就我自己嗰个原因啦。咁 我就嗱，即系我一般即系比较孤陋寡闻啲咧，就会觉得咦，出国咁去到外国，你又唔能够再用你嘅母语去同其他人沟通噶啦，咁会唔会 练得一口好英文咁咧？ 咁啊，视乎你自己群嗰啲咩人啦、啊。咁啊，始终即系香港人已经系遍布全国喺全个地球噶啦，基本上系。即是你去一些比较主流的国家呢，怎样都会找到、当地华人圈子里面是一定会讲广东话的。咁所以就、你使唔使讲英文呢，就视乎你自己肯唔肯去融入当地的生活咯。 即如果去到外国都仲系同一班即系、香港人的圈子里头玩的话，咁冇乜意思啦，系咪先？ 咁未必嘅，咁始终香港人、大家有个照应咯。大家譬如话有啲唔开心嘅事啊，或者有一啲麻烦出现啊，譬如话啊、房东啊要突然间即系唔俾你继续租间房啊，要你几日内搬走咁样咧，好彷徨噶，会系都有听过朋友系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咯。咁所以就会。自己香港圈子入面都其实都几团结下噶，系比较会乐意帮助咯。 系，话听你咁讲完之后，我都心郁郁啦，即系谂住即系玩翻次添。 好啊，其实咧，即系你会唔会都系觉得话去交流都系啲高 GPA 人士嘅专利咧？ 咁其实系咪咁咧？其实因为我 GPA 就唔系话好高，即、就、系、是、中中挺挺咁嘅啫。 系， 有冇机会噶？ 其实咧。即系我觉得都尝试下先啦，即系无论你高分定低分都好，觉得有呢个机会，学校俾得呢个机会你嘅，就去试下。 即系机会系我哋自己去 争取翻嚟啊，系啊，即系 exchange 只系其中有个途径俾你去扩阔视野咯，等你能够喺你即系好后生嘅时候能够去见识多啲，能够。體會更多嘢，能夠將嗰邊所學嘅嘢帶翻翻嚟香港咯。 咁exchange 就講到呢度啦。其實有另一單嘢，香港即係年青一代咧都好關心嘅，就係、是、working holiday 啊。 working holiday 係、 yeah. 工作假期啦，即是話 係啊。 咁其實係一單乜嘢嚟㗎 ？working holiday 啊，其實 working holiday 咧，其實就即係政府喺2000年初已經開始有呢個咁嘅 scheme 噶啦。咁、地區亦都包括好幾個啦，其中就有德國啦，有澳洲啦，咁有好多國家其實你可以選擇嘅。咁其中最熱門咧都係喺翻澳洲嘅。 係咩？ 係啊，係啦。 咁、如果台灣啊、日本嗰啲得唔得噶？ 都得，可以，可以，係啊。 因為我本人就好喜歡日本嘅，無論係日本嘅動畫啦，甚至日劇啦，都有長期收睇咁嘅習慣。 係啊。 咁其實日本有冇得玩㗎？ 日本得，但是你讲明 working holiday， 咁你要 work 咗先有得 holiday 噶嘛？系啊，你咁你知唔知 working holiday 大概系点样样嘅做？点样做咧？个 concept 系点样样？ 听人讲咧，就好似话30岁之前咧，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18岁开始你就开始有呢个机会去即系申请啲 working holiday 嘅签证啦。 其实即系点啫？我又唔明白，因为我要工作又要假期，咁究竟喺个假期里头使唔使工作噶？即系工作紧又点样放假呢？ 系啦、啊，呢、這个系个好问题、啊， 真系有啲矛盾咁、啊。 咁其实呢，咁都要挨嗰啲苦嘅，一定系，因为你去一个新嘅地方呢。始终你不是在那边有一个居留权，就很难请到你的，即好像、现在一些新移民那样，他们都很难就业啦，你都知道是，因为他们是没有香港的、即单程证或者是这个永久身份证啦，所以就会在他们就业方面是有难度，而且会非常之狭窄啦。同样、在 working holiday 里面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会有好多嘅 rejection 啊，有好多嘅去咗做 working holiday 嘅人咧，头一个礼拜咧都喺度狂 send resume 嘅，甚至未出发前 即系好辛苦咁样啊， 系啊，都辛苦噶，其实 即系其实系咪去外国就一边工作一边畅游咁款咧？ 你喺嗰边赚到钱又可以畅游咯。 哦， 或者你工作中你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生活啊，咁已经都是一个享受嚟啦。 系啊，但系人生路不熟，突然贸然要找份工，咁会不会有困难啊？ 咁会噶，咁亦都视乎你自己嗰、那个性质啦，系啦。若果你即系好大只嘅，好做得嘢嘅，咁 就是多数人会选择去摘士多啤梨啊，去摘生果咁。 呢啲工真系喺香港真系好难揾、 啊。哦，都有嘅，始终香港农地太少，都有嘅，有人种嘢嘅香港系啦。咁但系就喺嗰边咧，你能够食到啲新鲜嘅生果啦。 系啊， 你因为尤其是澳洲嗰边咧，系一个农业比较发达啲嘅国家嚟噶，你系能够买到好多唔同品种嘅生果啊、蔬菜啊，所以嗰边食物咧其实好正嘅，系啦，即系大家不妨可以过去澳洲即系嚟我以前留学嘅地方啦，去 Sydney 啦，都好多。海鮮啊，有很多新鮮的蔬菜可以選擇可以吃的。 是，咁其實 working holiday 聽你咁講咧，其實都是一個好好咁考驗下自己咁嘅過程嚟噶。 係啊， 咁啊挑戰下困難啦，向自己挑戰下啦，係一個對自己一個好好嘅歷練，咁就豐富咗自己嘅人生，我覺得會。 咁其實即係當中嗰啲困難都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留學生啱啱到步同埋 working holiday 嗰啲人咧，其實都係生活方面咧，都有啲就業方面係有啲差別嘅，其實都係有啲咁一種留學生咧，若果我哋能夠喺我哋學業上有一啲突破點啊，能夠俾外國人賞識嘅話咧。都或者仲有機會留得低， 是， 但是拎住 working holiday visa 嘅話咧，難度是高啲嘅，係因為佢哋就算佢哋簽完之後，佢哋甚至做埋二簽啦，咁兩年啦，都是唔能夠話俾到、哦、即係一個固定嘅僱主啦，就睇到佢哋嗰個成績啦，因為每一個 working holiday 嘅人咧。他们不可以从事一份工作超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即其实 working holiday 最耐只是可以两年而已。 留在那个国家两年，你可以自由出入的都可以。 之后两年之后又去第二个国家两年，行不行？ 得嘅，你即系去完澳洲，跟住又去德国，咁得嘅。 咁恐防可以环游世界添噃。 環遊世界好，未至於嘅，因為始終開放嘅國家都仲係比較有限啦、都係啲比較熱門啲嘅國家嚟嘅。 即係話曬都係 治安都安全嘅， 即係話曬都係三十歲之前啦，淨係可以。咁其實機會都有限，就正如我哋嘅即係青春一樣啦，要珍惜光陰。 咁都即係喺度同大家吐下苦水啦，係啦。咁其實咧，即係初時我喺 Sydney 嗰邊咧。即係都好多即係中國人嘅都會咁多數佢都會係選擇開餐館啊，會招待翻即係當地嘅中國人，同埋讓當地嘅外國人啦、都可以能夠嘗試到美味嘅中國菜。但當中咧，入面付出嘅人都有好多啲好唔愉快的經歷㗎。 即係例如係 喺工資方面咯，比較 即 係 俾人想 講。 剝削你就梗噶啦， 會有黑工嘅出現咯，係有嘅，會係同埋佢哋會 underpay 咯。咁一般喺嗰邊即係澳洲嘅最低工資都係大概每個鐘即係16-17蚊，唔記得啦，即係總之係10蚊，即係十幾蚊咁樣嘅。但係咧喺做唐人或者亞洲人嘅餐館入面咧，嗰、那個pay 咧永遠係得可能8-10蚊到澳紙嘅啫，其實真係差別好大，同埋個工作量係好大分別咯。 咁其實喺嗰邊咁嘅物價嚟講咧，算唔算壓榨得好嚴重咧？ 其實都係噶，嗰邊譬如話你去食一個餐咧，我諗我哋都要大概平均12-13蚊到咯。平嘅話咧， 12-13蚊係港紙。 梗係澳紙啦，嗰、那個講緊澳紙嚟㗎，根本係都其實喺嗰邊生活嗰個物價指數都貴㗎，但係約莫係接近90-100幾蚊到咯。 哇！即係港紙嚟講， 係食一餐好貴㗎啦。 哇！一餐要90幾蚊啊！ 係啊，所以真係去留學都係好一個好重大嘅決定嚟，所以都付出好多㗎。 哇！咁其實90幾蚊喺香港可以食一日啦。因为加啲大学啊咁嘅 canteen 咧， 即系嗰啲冇得比啦。 系啊， 傻嘅咩？ 大家都知道有一款饭 佢个名叫做颓饭，咁正如佢个名啦，咁其实好颓嘅。咁但系颓得嚟咧，我哋又会好多人食嘅。点解？因为平啊嘛。 系啊，但系冇乜营养啦，咁就唔好啦。其实咧喺嗰边咧都系习惯以煮嘢食为主嘅，就尽量都减少出外食啦。因为出外食真系几昂贵下啦。 嗯， 系啦。 喂，咁你啊，晓唔晓煮两道拿手小菜咁？ 我梗系会啦，梗系。我未有冇乜香港冇乜机会发挥，因为个厨房已经系女人嘅天下噶啦。我哋男人咧，系啊，都冇乜机会入厨啊。 喂，咁你嗰道拿手小菜系叫咩名堂咁啊？ 拿手小菜啊？我整白汁意粉咯、 啊。哇，白汁意粉正、啊，肉酱意粉系听得多啫，白汁意粉真系第一次听。 系啊， 仲有咩啊？ 仲有啲乜啊？肉类会比较上手啲咯，我自己比较系。我记得就阿妈以前过嚟同我行毕业礼嗰时候咧，就煮过一味嘅煮羊扒。 哇，羊扒香港好少食到喎。 系啊， 嗯， 因为我就嗰段时间几中意食羊咯。 系啊， 系啊， 喂，羊好正嘅，听讲咧冬天嘅时候食咧嗰阵个即系瞓觉咧唔使冚被嘅。 系 好过瘾噶，系啊， 哦、 即系个人会好暖粒粒啊咁噶嘛， 系， 即系你点解蒙古人啊咁中意食羊肉嘅？因为冻啊，冇办法啦，即系咁样。 嗯， 咁除咗羊肉之外，你有冇其他咧？ 有冇其他啊？我谂都真系西式嘢为主咯。 哇，真系犀利喎，谦，咁你得闲要过两度系得噶。 得， 我净系识嗰啲咩？ 迟啲开啲饮食节目咯。 系啊， 下次会请个嘉宾咯。 咁讲完你，其实我都有两道拿手小菜嘅。第一道就其实我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哋日本有多少研究噶嘛，都识煮两道日本菜，就系、是、第一味就系出前一丁嘅公仔面啦。喂，唔好笑啊，俾下面啫。 哎呀，我都识煮啦。 第二就是第二样，仲有第二样嘅，就是都是日本的嚟自，咁佢系寿司，咁就是一个饭寿司咯。 哇！ 系啊，得唔得啊？犀唔犀利先？饭寿司、啊。 好，俾啲掌声。 咁其实即系我哋食得饭嚟咧，都要食下蔬菜嘅。咁、有味菜我都几拿手，咁叫做芥兰炒芥兰。 芥兰炒芥兰。 系啊。 即系点样啊？ 即系芥兰同芥兰炒埋一碟咁咯。 咩嚟噶？大家等个听众听过未啊？我唔知咩嚟噶，系啊。咁啊， 好正噶。 咁样咧，其实我都过去嗰阵，我都唔识煮嘢食嘅，我都系喺嗰边即系自己学啦，都系。咁、其实初头咧，我自己都系好懒嘅，我都只系就系识蒸嘢食嘅啫，蒸饱嘅啫。 蒸先正啊！你铺话法蒸咧就为之最健康，唔通你想煎、想炸、想叮咩？ 哦，系啊，后来我房东都学咗我咁样样做法咯。 系啊， 系啊，即系佢都觉得咁样做仲即系简单啲，唔系唔使洗啊，因为蒸嘢咧、你即 系懒啊， 蒸嗰只碟，一嚟啦，但系快啊，快啊，因为我以前咧翻学都几远下噶，我住嗰度又好似即系湾仔去到中大咁远 啦， 系啊，即系又要即系差唔多要咁远嘅距离啦，要坐起码十几个车站啦，坐。 咁你蒸咩多啊？ 我蒸咩多啊？就多数系广州有一只比较出名啲嘅一间酒楼啦，系啦，咁就叫李口福嘅，系啦，咁就我会用嗰度出即系。import 嗰啲包咧，咁就食咯，即系莲蓉包啊、红豆包啊嗰类咯，系啊，啲中式嘅包咯，同埋煎饺子咯。 哇，不得了喎、啊！听到呢度口水都流几滴出嚟啦。 系啊，煎咗两年啦，三年都嚟啦，真系。 喂，嗱，真系等你啊，嗱，咁你下即系等你就煮两道小菜俾我哋试下啦，咁样。 我嗰啲算鬼数啦，其他 唔使谦虚啦，嗱。时间差唔多啦，喂，阿谦，你拣咗首正歌、哦， 好啊，其实都唔系正歌嚟嘅，咁就拣咗杨千嬅嘅《小城大事》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啦。 好， 我哋嘅节目就系咁先啦。 好，同大家讲声 拜 拜。Bye bye 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 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他也如门牵，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长地久。再回头你不许，如曾经不单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终止，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流淌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影。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我下来你出去，讲再会也心虚，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 有前线警务人员话，警队资源唔够，令佢哋要将工作带翻屋企， 更加重要。梗系闷啦，听新闻都要听有 feel 噶嘛。 乜嘢叫做有 feel 先？ 你乜都冇理，净系记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听实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你就会明噶啦。 新闻炒冷饭 ，Kelvin、余嘉允、Andy、梁希贤，不平则鸣。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入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那老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上西窗。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IBHK 网络电台现在转播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焦点新闻。以下时段转播的节目内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广东话的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占中运动进入第六日，香港多处发生冲突事件，而旺角的冲突最激烈，占中人士和民众冲突万人聚集，有多人被打伤，而铜锣湾、金钟、尖沙咀亦有小规模的冲突。在金钟的占中人士阻止公务员到政府总部上班，引发部分公务员不满，梁振英批评示威者的行为。英国和美国均欢迎香港政府将同学联展开对话，以国内持续拘捕支持占中维权人士。详细的新闻内容，占中行动踏入第六日，即是周五，香港多处爆发占中示威者和反占中人士及民众的冲突，而冲突最严重的是旺角的占领区，一度聚集近万人，场面扫到失控。到晚上，有部分的示威人士接受警方劝告离开。在多番的冲突中，有多名示威人士被打伤，占中团体紧急呼吁示威者撤离。旺角爆发冲突后，尖沙咀区的占领人士亦受到民众的驱赶，几十名示威人士先后撤离，现场路面晚上重新开放通车。咁我哋嘅记者文宇晴咧，而家就喺旺角嘅，现场嘅情况咪好乱啊，同埋有几多人咧？文宇晴， 系，咁我而家就喺亚街老街同埋弥敦道交界嘅旺角集会现场噶，咁我嚟到系已经有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现场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士聚集，都系有好多嘅人喺度叫口号噶，咁我喺目击应该目测整个现场啦，我谂都已经系超过咗10000人噶啦，潘一成。 是，咁至于今日嗰、那个，咁而家喺而家嘅集会人数啦，而家我哋喺旺角报道就係咁多啦，咁至于旺角今日嘅多次冲突嘅情况呢，听下文宇晴点讲。 位于亚街老街同埋弥敦道交界嘅旺角集会点，周下昼发生咗激烈嘅冲突，至晚上聚集超过10000人围观，占领者同埋反占中人士不断发生冲突。目击者蔡女士激动咁样向记者反映，下昼佢路经集会现场嘅时候，见到近百名嘅男子开始将占中人士搭建嘅帐篷强行拆除，又推开路障，试图将堵塞嘅马路恢复交通。蔡女士话：佢见到一名学生被人强行拖走，但警察并冇及时阻止。 见到有个学生俾一班人扯住扯到出去嗰边，连蓝色嘅帐篷都冧晒。那个男仔跌咗喺地下冇还手噶，但系嗰班人好恶啊！ 系嗰班系咩人？你知唔知？ 我唔知咩人啊，凶神恶煞咁咯。 随住反对占中嘅人士越嚟越多，重重将马路中央嘅集会地点包围，高叫清场。不过占中人士却则呼吁冷静，唔好同对方冲突。到场的数十名警察立即捉起人链，分隔双方，避免有肢体接触，期间多